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世界足坛，有很多大师级的球员，他们当中有速度型的、技术型的、硬朗型的等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受到大多数球迷深爱的还是那些古典型的球员。而古典型，这是一个什么定义呢？是优雅，还是闲庭信步般缓慢的节奏？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骨子里头对足球的那份执着，是超然的气质、奔放的想象力，以及成为一支球队灵魂和枢纽，并最终决定一场比赛结果的能力。那种惊鸿一瞥、灵光闪现就足以改变比赛的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季科、普拉蒂尼和齐达内这足坛的三位艺术大师，现在都已经退役。我们要想再看到他们在球场上的英姿，只能通过影像资料了。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两位大师，一位在2008年5月刚刚退役，另外一位则仍然在赛场上拼杀着。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葡萄牙的古典大师鲁伊·科斯塔。鲁伊·科斯塔1972年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乙级的法菲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9岁的那年，葡萄牙足坛名宿尤西比奥慧眼识珠，将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之星带到了本菲卡青年队。鲁伊·科斯塔少年的足球生涯就此开始。19岁的那年，鲁伊·科斯塔已经成为了葡萄牙家喻户晓的一名球星。1991年的6月30日，他带领着葡萄牙青年队在本土举行的世青赛上捧起了世界20岁以下青年队的冠军奖杯。决赛对阵巴西队，鲁伊·科斯塔打进一粒点球，球队夺冠了，他居功至伟。后来这批青年成为了葡萄牙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也因此被称为黄金一代。凭借着在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鲁伊·科斯塔加盟了葡萄牙三强之一的本菲卡队，并随队获得了1993年葡萄牙杯和1994年葡超联赛的冠军。光明球场是鲁伊·科斯塔梦开始的地方。1994年，在获得一个葡萄牙杯赛冠军和联赛冠军后，鲁伊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他需要更大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几经权衡之后，鲁伊·科斯塔选择了紫百合佛罗伦萨队，理由很简单，这里的球风具有着和他惊人相似的古典浪漫气息。在这里，他遇到了战神巴蒂，两个人联手在佛罗伦萨缔造了一段伟大的友谊，并让刚刚重生的紫百合怒放着向巅峰无限接近。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在遥远的亚平宁的绿茵场上，足球与紫色的佛罗伦萨队服一起火焰般的腾空而起， 交织着缠绕着升向世界的顶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是幸运之神并没有一直眷恋着佛罗伦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为了一生追求的意甲冠军，巴蒂转投到了罗马。对于这样一个为了佛罗伦萨几乎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英雄，对于这样一个在意甲拼搏了多年却始终无法夺得意甲冠军的球星，纵使有无数的个人荣誉，也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只不过是想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去圆自己的一个梦而已。只是不一定人人都这么想。当看见佛罗伦萨城中那座曾经被人们无数次膜拜的巴蒂雕塑被摧毁时，路易的心碎了，佛罗伦萨的人心也碎了。谁都知道巴蒂和鲁伊是佛罗伦萨不倒的旗帜，当一面旗帜黯然消失时，为了不让紫百合的球迷过度的悲伤，鲁伊科斯塔选择了留守。他默默地戴上了巴蒂留下的队长袖标，用一己之力挽救着摇曳中的紫百合。然而鲁伊一个人无力回天，就在巴蒂离去的第二个年头，为了避免俱乐部破产，他转会去了米兰。相信泪洒米兰机场的那一幕曾经令很多球迷为之动容。在 AC 米兰，鲁伊科斯塔终于站到了世界足球之巅。接下来的2002至03赛季可以说是鲁伊职业生涯当中的顶峰。在人们猜测鲁伊和里瓦尔多谁会是新的组织者的时候，安切洛蒂做出了他执教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次变化。由于舍甫琴科的受伤，人们惊喜地发现米兰的四个十号同时出场了。里瓦尔多隐蔽在因扎吉的身后充当二前锋，席多夫变身为左前卫，皮尔洛被改造成为了后腰，鲁伊科斯塔则成为了进攻的组织者。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这个赛季里，一次次的新伤旧痛丝毫熄灭不了因扎吉火一般的激情和勇气，一步步的从中心向边缘滑落也丝毫改变不了鲁伊科斯塔水一样的冷静和坚韧。当如火般的激情四射的因扎吉遭遇水一般含韵十足的鲁伊科斯塔时，红黑军团所展示出的攻击力无疑是超然巨大的。从技战术的角度，因扎吉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鲁伊科斯塔轻缓细密的游移，因扎吉飘忽无常的跑动和鲁伊科斯塔妙到毫厘的传球，因扎吉一泻千里般的绝地冲击和鲁伊科斯塔优雅自如的闲庭信步，一个以强点而闻名的杀手，一个以妙传为己任的大师，因扎吉和鲁伊科斯塔的组合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相得益彰，双剑合璧。其中的经典战役当属冠军杯对阵拉克鲁尼亚队的比赛，凭借着鲁伊四次助攻和因扎吉的帽子戏法，客场横扫对手。他在前腰位置的梦幻表演，难以置信的四次助攻，实现了 AC 米兰队的四个进球，连拉克鲁尼亚队的球迷都为他叹服鼓掌。同样在那个赛季的冠军杯中， AC 米兰队1-0战胜了皇马，鲁伊在比赛第40分钟一脚惊世骇俗的60米的长传撕破了皇马的防守，助攻舍甫琴科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这个赛季的鲁伊终于在自己31岁的时候站在了欧洲之巅。2003至04赛季，米兰终于拿到了联赛的冠军，但这时的鲁伊已经不再是主角。他可以在竞争中击败与他同龄的前世界足球先生里瓦尔多，却无法追赶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卡卡。尽管他可以在对佩鲁贾的比赛中中途上场，打进那个让蜘蛛人卡拉奇目瞪口呆的任意球，尽管他可以在对切沃的比赛中临危受命，在0-2落后的最后时刻替补登场，又录一记精妙的弧线球帮助舍甫琴科破门得分，但更多的时候鲁伊则是在场下看着卡卡在表演。 在训练场上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交给了这位追风少年。接下来的两个赛季，卡卡逐渐成为了米兰新的进攻旗帜。同样，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鲁伊科斯塔正在一步步退出米兰的舞台。一个意大利联赛冠军，一个意大利杯赛冠军，一个欧洲冠军杯冠军，一个欧洲超级杯冠军，鲁伊结束了自己的红黑生涯，留下了一次次精彩的演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被人们铭记于心。而他留给米兰的54次助攻的记录，同样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尘封。2008年5月，葡萄牙联赛最后一轮，鲁伊宣布退役。身披十号球衣的鲁伊科斯塔在球场中央向球迷挥手致意，球迷们则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送这位36岁的老将，欢送这位古典艺术的大师。绿茵场的舞者走了，艺术的指挥棒也被带走了，足球世界中最后一扇透着纯洁照耀四方的窗户也被无情地关上了。从此足球将彻底飞离它最原始的码头，而最终飞向功利的彼岸。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孤独的里克尔梅。介绍完了鲁伊科斯塔这位葡萄牙的艺术大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孤独行走的大师里克尔梅。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字来形容里克尔梅。作为现代足球硕果仅存的古典艺术大师，他的足球代表一种低调的华丽，而另外一方面，他总是能够用最出乎意料的传球和魔术般的脚法弘扬南美足球的个性。高贵优雅的球风注定他将成为球队的领袖，但倔强孤傲的性格却不允许他为了一个主力位置屈从于功利足球。这就是里克尔梅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完美结合体，一个踢着最经典的传统足球却不可避免要遭到功利足球的排挤，注定孤独前行的人。里克尔梅出生于1978年6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贫民窟当中，这个地方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庭贫困加上9个弟妹的负担，身为家中长子的里克尔梅很小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虽然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后，他已经有能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仍没有搬离贫民区，只是在原来的街道上改住到了有私人警察看管的全封闭的小区里。这是因为富人区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给里克尔梅的情绪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位曾经的阿根廷足坛首富似乎天生就属于低调朴素的生活群体当中的人。1996年是里克尔梅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克尔梅从阿根廷青年人队加盟博卡青年队，虽然当时的河床队用比博卡队高出1倍的年薪向这个18岁的天才少年伸出了橄榄枝，但是里克尔梅始终坚守着自己永远不为贵族俱乐部踢球的信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拉多纳留下的博卡队十号球衣。他的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正确的印证，出色的技术和开阔的场上视野，临门一脚的强大威慑力，这些都足以让主教练比安奇把当时只有20岁的里克尔梅设计成为博卡未来的核心人物。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从1996年到2002年，在里克尔梅为博卡青年队效力的六年时间中，以他为核心战术的博卡开始横扫阿根廷国内联赛，先后夺得了两次春季联赛和一次秋季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00年达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巅峰时期。因为在这一年，博卡夺回了失去22年之久的南美解放者杯，而里克尔梅也在这一年里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000年丰田杯的比赛中，当时只有22岁的里克尔梅让全世界为之惊讶。帕拉莫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里克尔梅的助攻，博卡队最终2-1战胜了强大的皇家马德里，为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丰田杯。里克尔梅也因此一战成名，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如果说比安奇给了里克尔梅在博卡青年队名声鹊起的机会，那么佩克尔曼就是里克尔梅国家队征程的引路人。一直欣赏里克尔梅的佩克尔曼，在1997年把他召入了阿根廷国家青年队。在这一年当中，里克尔梅第一次登上了国际大赛的舞台，第一次穿上了国家队的8号球衣，和当时的埃马尔·坎比亚索一起，先后赢得了1997年南美20岁以下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和199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加上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在国家青年队不到一年的里克尔梅很快被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帕萨雷拉调入了阿根廷国家队，开始了他为蓝白军团征战的历史。但是在国家队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高傲的人群中，里克尔梅的孤僻使得他常常显得格格不入。帕萨雷拉的时代属于巴蒂斯图塔，属于贝隆，属于奥尔特加，身材瘦弱的里克尔梅只能扮演着无人问津的边缘角色。在错过了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后，里克尔梅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二任教练贝尔萨走马上任之后，但是有着疯子之称的贝尔萨极度推崇欧洲攻势足球。里克尔梅闲庭信步般的踢球方式在贝尔萨看来实在是太慢了，于是里克尔梅错过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二次世界杯。2002年，他只能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阿根廷队惨遭淘汰的悲剧，却无能为力。至此，在五年的国家队生涯中，里克尔梅始终扮演着第四或第五候选球员的角色。上帝赋予了他令人羡慕的天赋，天才却注定要孤独前行。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与国家队的寂寞相比，俱乐部的成功多少弥补了里克尔梅心中的落寞。博卡青年队在上个世纪末史无前例的辉煌战绩，让里克尔梅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01年，里克尔梅荣膺南美最佳球员，他的身价更是因此成倍的增长。尽管有多家豪门俱乐部邀请，但是由于当时足球泡沫经济的高额转会费，加上欧洲俱乐部对里克尔梅的古典前腰的风格能否适应激烈的现代足球仍然心存疑虑，里克尔梅转会欧洲的事情屡屡受阻。直到2002年，遭遇了弟弟被绑架的事件，在支付了大把美元的高昂的赎金后，为了全家人的安全，里克尔梅终于决心转会欧洲联赛。2002年7月，里克尔梅登陆诺坎普大球场。虽然巴塞罗那队为他支付的年薪是过去在博卡队的5倍，但是里克尔梅转回巴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偶像马拉多纳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而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也希望这位马拉多纳的继任者能够率领巴萨夺得已经4年没有染指的冠军奖杯。但是里克尔梅在西班牙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却是当时的球队主教练荷兰铁腕教头范加尔。强调身体对抗的范加尔显然并不喜欢里克尔梅偏软的球风。 里瓦尔多留下来的十号球衣很快成为了里克尔梅衣柜当中的摆设。虽然头脑顽固的荷兰人不久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教练安蒂奇顶替了帅位，但是里克尔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证明自己，巴塞罗那就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拉波尔塔，年轻的主席迎来了年轻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德，而年轻的主教练带来了更年轻的巴西天才球员罗纳尔蒂尼奥。小罗的到来让里克尔梅成为了彻底的牺牲品，巴塞罗那希望以不及当年四分之一的身价低廉的价格卖掉里克尔梅，但是此时的里克尔梅却没有一支球队问津。登陆欧洲联赛的第一个赛季，里克尔梅变得一无所有。2003年，巴萨被迫以租借的形式把里克尔梅送到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个位于巴伦西亚近郊的小球队里，里克尔梅终于重新爆发了。在没有大牌球星的比利亚雷亚尔，里克尔梅很快成为了核心人物。他甚至在2005至06赛季带领着黄色潜水艇史无前例地杀入到了冠军杯的四强。2005年，里克尔梅正式和比利亚雷亚尔签约4年，他也把全家人接到了那里生活。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情歌球场，里克尔梅依旧踢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足球，但是在这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罗米。为了这份简单的快乐，里克尔梅先后拒绝了曼联、切尔西等多家豪门俱乐部的邀请，就像在阿根廷始终离不开从小生活的贫民区一样，面对着复杂的世界，罗米总是平静的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在西甲重新找回状态的里克尔梅，同时在国家队也获得了新生。2004年，他曾经的恩师佩克尔曼入主国家队，重新穿上国家队八号球衣的里克尔梅成为了阿根廷队的新核心。之后他以主力身份参加了阿根廷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并且表现出色。在3-1大胜巴西队的比赛中，里克尔梅奉献了2次助攻和1个进球，阿根廷队最终抢得小组头名，提前3轮出线。而在2005年的联合会杯中，是里克尔梅第一次以国家队核心球员的身份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阿根廷队最终获得了亚军，里克尔梅也获得了联合会杯的铜球奖。2006年，这个10年前就被看作是马拉多纳接班人的中场天才，终于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在今天实用主义足球至上的世界杯赛场，只有佩克尔曼的阿根廷队敢于围绕一个核心球员制定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这个人就是里克尔梅。但是面对全世界质疑的目光，里克尔梅依旧踢着自己的足球。尽管队友都在抱怨他拖累了整支球队的进攻速度，但是缺少了里克尔梅的阿根廷队确实完全不同。在与德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正是里克尔梅被换下场，使得阿根廷队失去了进攻的组织方向。一向讲究整体配合的球队不得不打起了简单的长传冲吊，阿根廷最终止步8强。随后巴西来入主国家队，于是在9月3日，我们首次看到了戴上队长袖标的里克尔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米国家队的最后表演，又一个传统足球大师悄然离去了。但现实与梦想之间，里克尔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独自前行。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